I hear the birds start singing.

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

笑，他站在路旁在等谁到，也许是独自游荡，闪躲的眼神会让一切更美好。路人都很匆忙，没有人在这时光，我却清醒着暖暖的午后如此晴朗，不经意的轻抚吹开了偶尔的交错目光，还有剩下一个人傻傻的张望。你看着空气里面处处荡漾着爱的味道，不懂痴心的人不会明白，呼吸着春暖花开，沐浴在这阳光里面，期待着一次邂逅的来临，经过的香水味不经意飘来，等待着上天的安排，啦啦啦啦啦。 也许好，也许坏，何